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 21:0611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月7号2022年第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是女右韩丽。 嘿、hey, ，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真不容易， 真的。我上一次来应该是12月初的时候， 但是听到你的这首非常固有的开场歌曲呢，我就想，哎，如果不提醒大家现在是2022年的话，它其实可以是任何的某一年的一个星期五的晚上。 哎，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忘掉时间，让这个时间的流速啊突然消失，也是一件好事。 但是思念的人是忘不掉时间的，因为思念的人是度日如年，而且在细数着上一次和你什么时候见面的。 好的，好的，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不过还是我们那句老话，即便不相见，但是也不想念。 对啊，就是想他干嘛？ 对，我们这档节目哈，男左和这个我的关系都是这种，真的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嗯， 除了在直播间之外，我们有大面积的2个小时对话以外，我觉得在生活里我们俩很少有将近2个小时的对话， 2分钟都没太有。 没有，就基本上我会发一条很长的语音交代一件事情， 然后我把它转成文字看一下，然后扔一边。 哎嘿，哎，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基本上语音都会还原度还比较高的。 哎，普通话好，就是这点真的是太占优势了。 哎，这个真是，我有个朋友说，我平常如果很忙的时候呢，我基本上就是文字哈，给你打开看一下。然后呢，等到回到家里啊，就是工作完之后呢，我在下班路上再重新听一下你跟我说的那些东西 啊。 他说我觉得像听一期节目一样。 啊，那倒真的是。 我谢谢你啊！我说我你节目你不来听吗？ 还给你电乐呢。 对，而且我们节目中还有一些这么优秀的男左嘛，而且今年我们男左队伍又扩大了。 哎，听说有人也来做直播了。 是，而且和你一样也是一个双鱼男，所以你已经不再是这档节目的最年轻男左了。 我为什么要争最年轻男左？ 以前不是争，以前就是那么约定俗成。 以前一共就俩男左。 现在3个了，但是呢依然还是这个80队伍中啊，扩充了一个84年的。 哎， 对，然后有一天我一个朋友说，哎，为什么你们总在节目中强调年龄呢？我说其实这个可能怨我，因为男左们他们也没想刻意强调， 我们不在乎。其实 对，我觉得如果我作为一个女人都不在乎，那他们更不在乎了。 对， 我就是希望大家听节目的时候可以用你的那个年龄和我们之间做一个，哎，不管是减法还是加法哈，就知道一下。哦，他们现在40多岁了，哎，我希望，哎，40多岁的时候能像他们这样哈，也挺洒脱的。反正那2个小时他们是挺洒脱的。 哦，那就挺好的，因为我还没有见过他这个在节目里的样子，不知道到底来了以后是什么样的，找机会也见识一下。 好啊，他一般会在下周，我可以预告一下，下周四啊，双鱼男苏醒会再次光临直播间。 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对，而且他会现场翻唱一首《我怀念的》。 哦， 对， 有福利耶。 对，这首歌是我们都很喜欢的哈。 不错不错。 对，但今天呢陈默来了，而且陈默是一个在职场还有在生活中都非常会计划，是一个很有逻辑的男子，所以今天晚上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谈谈自己的最美的期待在2022年。 好呀， 尤其是在职场中，我觉得，哎，我那天想，你这样一个在职场这么有经验的人，我们为什么不赶紧把职场的所有难题都抛向你呢？ 天哪，你有什么职场难题？ 快来快来，各位职场这一周遇到的在职场中难的受不了的事儿都问问默默吧。 好吧。 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嗯，我睁开双眼，想你在身边。我拥抱着爱，当作 2016年的歌曲《最美的期待》。一般在新年到来之际哈、啊、大家都会去立 flag， 是 会有一些新的憧憬啊，会有一些新的愿望。但这几年呢，因为疫情的关系哈、啊、大家可能都开始很谨慎了。 确实是，因为很多时候你许下的愿望都不一定能实现。就比如说今天某一个城市突然又有疫情，然后呢今天下午开始从那个城市回北京的航班就纷纷取消了、 嗯、 我觉得这确实也是为了更多朋友的安全啊。 是， 但是想象一下，可能满怀着希望正在奔赴机场的这些朋友可能就要原地这个转圈返回了，因为确确实实在这种情况之下，很多时候你立的 flag 是没有办法实现的。 对，所以现在我们说如果立 flag 或者说一些最美的期待的话，都是那些真正能够你觉得有把握的。 哎，是的。 就比如说我很期待的就是大年初四冬奥会我真的期待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式是在大年初四。 是， 那天呢是2月4号，刚好是立春。而且呢有几个非常有意思的巧合，北京冬奥会呢是在星期五开幕，2008年的北京夏季奥运会呢也是在星期五开幕。 哦，这样。 而且2月4号呢，2和4刚好呼应了北京冬奥会是第24届冬奥会， 而且2×4=8，北京奥运会是8月8号吧？我记得是。 对，就是2008年的8月8号。 对。 还有呢，大年初四，今年的大年初四呢，刚好是立春。 对，真的是各方面寓意都不错。 对，我所以真的第一个最美的期待是希望冬奥会啊，我们可以在家门口看到非常精彩的运动员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运动的水准哈。另外就是希望冬奥会期间一切都是顺顺利利的。 对，而且我特别喜欢冬奥会一点，就是它应该不只是在北京的这个城区范围，它其实还会辐射到北京周边。 对、 嗯、所以比如说喜欢滑雪的朋友啊等等，在北京周边其实还可以有一些这种观赛的机会。 嗯， 但希望能开放啊，因为现在还不知道这个会不会能够让大家保这个观看比赛的眼福，但至少我们可以看这个电视转播。 是的。还有呢，就是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期待，其实这个期待我觉得也快渐渐的实现了，就是希望全世界的疫情能够开始有一个真的转点啊。 是， 就让我们能够在这一年看到希望。 是， 嗯，这个疫情早一点结束啊，我现在都不敢期待说摘口罩了，我觉得口罩可能还真的要相对， 我觉得其实只要能够自由移动，就是没有这个必须要为了保护大家而关闭国门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让大家能够恢复这种通行无阻的旅行，其实可能就让很多人真的觉得很幸福了。口罩其实我觉得戴口罩是一个挺好的挺健康的一个习惯。 是，还有呢，就是大家可能也会有一些自己想去旅行的地方。 哎， 出国可能不太现实，但是我觉得今年可以在国内有一些地方 对 可以去玩一玩啊。还有就是你在职场的一些期待啊，或者是你家庭的一些期待啊，我觉得不管怎么样，2022还是有很多美丽的期待。 对啊，但是想想疫情已经两年了。对，就是时光好像就是被偷走了2年一样。 对，我们经常会在以前在年末的时候总结一下这一年你去了哪里啊，因为我知道默默也是很喜欢旅行的人，但你现在发现你的旅行日志和回忆日志还停留在2019年你去了哪里。 但其实因为我们会用一些那个飞行软件嘛，然后在飞行软件上年底也都会像 QQ 音乐一样有这个一年的这个总结嘛 对， 然后我就看了我的音乐总结后的飞行总结，其实还挺有感触的。我的音乐总结啊，我最晚一次听歌是早上的就凌晨的4点钟。 你是赶飞机？ 我回想了一下，不是赶飞机，那一次应该是我们发财报，因为过美国时间嘛、 哦、 我们是美股上市公司，所以就是要用美国时间来工作、 哦、这个骄傲啊，这个骄傲啊， 不是骄傲，就是它是这样的一个工作方式嘛、 哦、 然后最早的一次大概是5点多，那应该就是去赶飞机了，赶早班机。对，然后呢我又跳到这个飞行日志上来看，飞行日志其实今年飞的不多，我今年飞了50多次。 你就是2021年， 2021年50多次在我的历年的那个飞行历程当中可能仅次于2020年吧，2020年我觉得应该是最少的。 对， 2021年应该是倒数第二少。但是即便是这样呢，他说你还是排在了99.96% 对 那个前面，就还是飞的挺多的了。其实 你首先打败了我，我2021年就坐过一次飞机。 哦， 真的就只坐过一次飞机，而且我还真的是我那个时候还挺，就是说我还挺强烈的，立刻就离开北京。当时，后来就 一次，那你也要做一个往返呀？ 哦，对啊，往返嘛。 对，那就是两次 了。而且我特别开心的是，我打卡了大兴机场。 哦，对对对， 真的太棒了，而且大兴机场它就是为了这次冬奥会嘛， 修得真好。 对，你就直接 好吃的也多。 对，我觉得可以啊，下次可以再去的时候都可以早一点去， 是 啊，逛啊玩啊。哎，反正两年的疫情哈，真的让我们很多人知道了自己真正在意的、追求的，和是，哎呀，自己特别特别希望靠近的东西。 是。 没有了联络。后来的生活我倒是听别人说，说你怎么了，说你怎么过，放不下的人是我，人多的时候就待在角落，就怕别人问起我，你们怎么了，你低着头护着我，连抱怨都没有，跟我开始躲，从不对我说，不喜欢一个人生活，离开我以后要我好好过，怕打扰想自由的我，到这个时候你还在意着别人是怎么看我的，拼命解释着不是我的错，是你要走，眼看着你难过，挽留的话却没有说，你会微笑放手，说还不哭让我走，电话开始多，从不对我说，只管一个人生活，离开我以后要我好好过，怕打扰想自由的我，到这个时候你还在意着别人是怎么看我的，拼命解释这不是我的错，是你要走，眼看着你难过，挽留的话却没有说，你会微笑放手，说还不哭让我走，你怎么都没有，却还为我的梦加油，心疼过了多久我还在找理由等我。 我今天晚上也带来了这首五月天和周杰伦的说好不哭。 对，但刚才放的是我带来这张盘里边的说好不哭。 可能是因为在跨年的那个晚上， 是 五月天给我们很多的感动， 以及五月天邀请了周杰伦，因为这场演唱会是我们在这个转播的嘛，然后在这个筹备的过程当中，五月天就特意叮嘱我们说千万先不要泄露有惊喜嘉宾这件事情，所以一直到那个演出的那一刻大家才知道周杰伦到现场， 真的是个大大礼。 对，我们只告诉大家有彩蛋，但是大家可能没有想到是这么大一枚彩蛋， 其实可能以为的彩蛋是他们会唱一些特别的歌曲， 哎，是的，或者是因为有的时候大家也会觉得会请一些惊喜女嘉宾啊，对吧，到新年的祝福时刻，但是没想到来到现场的是周五合体。 对，而且他们唱的歌曲，我当时本来之前是激动哈，但是他们一合体唱歌的时候，就龙卷风一响起来，我觉得我破防了。 是那一刻，很多朋友都很感动，然后大家都说，就是跨年的时候能听到这种老歌，就是给你一种特别穿越的感觉。 是最好的还是免费？ 是 啊，这就是那天晚上人喜悦的一个点。而且往往你知道，就是除夕的时候，大家都会全家人在一起，然后就摆的瓜果梨桃， 对， 它很有那种就是过年的气氛，但是。但是像我们和老年人在一起的家庭里，在 12月31号晚上就不会，他们都已经入睡了。 哦， 就我自己。哦，我真的，我是手机 pad， 然后加上电脑电视，我就通篇在看所有的歌手他们在跨年中的东西。 哦，是不是五月天的这一场还是让你， 哎，真是我截了，我疯狂截图，截了好多图就感觉那一刻像一种怎么说，老朋友来和你道新年快乐一样。 而且我跟你说，其实现在因为技术的发展啊，让我们有了很多新的看演唱会的方式。 对， 比如这一场演唱会，你除了在这个 QQ 音乐的这个屏幕上可以看之外，我们在里边现在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方式，是你和你的朋友可以在一个叫 TME Land 的一个元宇宙空间里面。 哇，你们也元宇宙了？ 对，一起蹦迪，边蹦迪边看，然后可以挥舞荧光棒，然后可以在那边就是一起放烟火呀，乘飞艇啊等等，它有很多让你和朋友可以隔空陪伴的方式。所以其实那一刻有很多就是在异地生活的情侣啊朋友啊，可以在这样的一个虚拟空间里边可以真正的就是以这种虚拟形象见面， 那还挺让人期待的。 对， 哦，因为 据说还有人在现场求婚 啊。哦，那要提前打招呼吗？会打出什么屏幕上的弹幕？ 因为有公屏嘛，然后它也是那种就是有点像汽车电影院一样，有一个大的场地。 哦， 然后大家四散在周围的那种感觉。然后我有两个同事，他们很辛苦，因为他们是香港同事嘛，然后因为要来这个深圳开会，所以他们跨年夜实际上是在深圳的隔离酒店隔离的。 哎， 然后住隔壁嘛，因为两个同事，然后其中一个就打给另外一个同事说，哎，我现在在一进场靠左的地方，你赶快跑过来找我。于是他们就在这个隔着一个墙的酒店，然后在系统里边相聚，然后跨年了。 哎，你在你们公司算年龄比较大的吧？ 我算。 我就想也是因为这种互联网的公司啊，要求年轻人啊那种想法呀，甚至体能啊。 我应该是我们那一楼层年纪最大的吧。 然后你是1980年的，你想想 啊， 那像我们如果七几年的，大概就根本没有可能在你们。 哦，不不不，我们 也有吗？ 我们有很尊重专业的，就是大家经常会说有这个所谓叫做35岁危机哈。 嗯， 其实不是，我觉得这个每个人选择不一样。你看，像我是39岁才加入互联网行业的。 对啊，刚才我还说，我说今年的7月16号，默默你要留下档期，因为我们会有男左女右的15周年的聚会。那想一想，5年前我们那一次聚会的时候，默默还没有到这家音乐的。 对，我当时还在创业中。 对，然后这5年的时间，他都已经做了跟音乐相关的这样的互联网公司去了。 是。 然后我呢，还跟他们的这个一个浪潮吧。 哎，是的。 哎，想想真的很有趣哈。所以有 缘分。 对。怎么想，一切都是伏笔。 是， 对吧？你不要相信，你不要说拒绝任何机会，或者说任何命运抛来的那个可能。 对，我就想说，其实生命中有特别多的这种善良的可能性。 嗯， 就是当你拥抱一个机会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嗯，他可能在我生命当中就是这样。但是你会发现，若干年以后，他有另外一个形态，成为了你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好的，我们第二时段继续聊。 好几次我告诉我自己，越想努力跟闪光的影，越无法撤离而已。声音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于是我也说了一次就一辈子，曾顽固跟世界对峙，觉得连呼吸都是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藏在尘封的位置。要不是这样，我怎么过一辈子？我住在霓虹的城市，我却飞向天堂。

听节目，不管是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十四年之久的老朋友们哈。 是的， 对，谢谢你们一直都在，而且呢，还有一些朋友为了男左女右的这个人气哈，还有氛围，一直都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里。来每天晚上报道， 是， 而且呢在粉丝榜上哈也有了自己的一个成绩。在这里呢再一次强调，我们这个粉丝榜呢确确实实会和我们今年的7月16号的聚会以及我们定制收音机有非常大的关联。如果你想到现场，如果你想购买收音机的话，都请一定在日常当中到我们这个男左女右聊天室来打卡， 是， 慢慢的积攒你的这个经验值，具备了起码带个一道杠哈，然后我们就会有慢慢的可能。现在在我们的这个粉丝榜单上，我们的榜一大姐啊是小撒妞妞 哦， 榜二小妹是七仔的七宝啊，其实他们俩都比我小，但是第一位呢她是有孩子的妈妈 哦， 所以我就愿意啊更这个说她是姐姐哈。然后第三位呢是随遇而安的男子，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 找到 Loka 制作人， 对 Loka 制作人。然后我们上次10周年的时候也见到他们夫妻俩 了嘛，对，是的，真的在节目当中收获了幸福。 对，然后第四位就是个单身了、 哦、 啊，他叫做王小博， 嗯， 一直都没有女朋友。他们每回都特别爱听我说这个环节，就是我记忆中因为你们的留言呢、啊、就留下了一些你们的标签、 啊、 我渐渐的就会关注你们的变化。 哎，是 的，其实想一想真的我特别喜欢就是这种精气神儿，然后内心很阳光很正能量的听友， 嗯， 就是对这个世界充满着好奇还有充满着善意。 对，确实是。然后刚才韩丽在说不如问一些职场问题，就真的有朋友在这个微博上还有在这个听听 FM 上面问我们哈，比如说抹茶蛋糕他说呢，领导想请下属吃饭，作为下属一定要去吗？哎，你怎么选？ 那肯定得去啊。 哎，你是很无奈感觉，肯定得去。 我觉得领导请你吃饭，那肯定领导是有他的想法的， 嗯， 不管是说从朋友层面还是说从工作上跟你聊聊一些事情的话， 嗯， 我觉得这个举动首先领导也是深思熟虑的，拒绝的话显得有点不太识抬举了。 哦，你是这么认为的？ 那你呢？ 嗯，我说说我的这个两面的这个心态啊。 你作为领导， 我首先我是一个领导，然后其次我也有领导嘛， 嗯， 对吧？就是我觉得这样的话，我是一个可以从两个心态来去看待这个问题的人。我觉得首先答案是一定要去，这个特别简单， 嗯、 不是那得去吧？不是那得去，是一定要去。 哦，你就说我刚才不够干脆。 对，我觉得不光不够干脆，而且在你的不够干脆背后，其实还透露出了你的态度是不太情愿去。 哎，我不是不去，我是觉得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觉得是好像必须得去，所以不得不去。你的那个那得去吧，就是这个意思。 哦， 对，但我觉得啊是这样的。首先，我一直坚信一个道理，就是领导也是人。 那肯定的， 对， 这个是必须的。 对，就是他也要吃饭，然后吃饭呢，他也可以选择一个人吃，也可以选择找一些自己想要一起吃饭的人来吃。 对、嗯， 我觉得吃饭无非就是三种形态嘛，一种纯聊工作， 嗯， 一种一点工作都不聊，一种就是什么都聊聊，就这么三种形态。 嗯， 然后当你的领导发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绝对不是跟你客气。 嗯， 这一点我是可以非常确定的。 对， 他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跟你客气。 对， 对吧，一起吃个饭吧，那他有可能觉得你最近很辛苦想犒劳你一下， 嗯， 或者呢他觉得你最近状态不太好想鼓励你一下、 嗯、 又或者呢他有些工作上的事情想跟你聊一聊，再或者呢他对你就是有一些日常的关心、 嗯、 觉得该跟你这个 catch up 一下，就我们经常说 catch up 嘛，就是好久没聊了，我们仔细聊一聊、 嗯、 很多种可能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他有一个善意的发愿，如果他只是想训话、 嗯、 把你叫到办公室里说两句就好了。 是， 所以吃饭这个邀约，我觉得至少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不太轻易邀请人吃饭、 嗯、 我要请一个人吃饭，我一定是发自内心的真心诚意的。 嗯， 所以呢我觉得作为下属你真的可以去。那但是你作为一个，就是我从我也有老板的这个视角来看啊，我觉得我每次跟他吃饭我都有收获呀。 嗯， 就是我觉得一方面哎，我又多了解他一些，另外一方面我也让他多了解我一些，再有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哎，我还可以从他身上再学到一些东西，因为他有很多的人生阅历或者是经验，或者是他在日常当中有一些观察，平时也不一定要很正儿八经的告诉你，但是吃饭的时候因为比较放松，大家聊开了就可以说一些平时不太会说的事情、 嗯、 我觉得总之你都会有收获呀。 我觉得刚才在问这个问题的那位听友啊，跟我的 我不知道对不对啊，都有一样的特点，就是有点社交恐惧症。 我觉得这都是自我催眠。 不，真的，你知道我们有一种什么想法吗？就是，当然还有一种说，是不是我这段时间做的不够好？不会是要辞退我吧？啊，请我吃这个饭鸿门宴吧？当然也会有一些自己小我的东西啊。还有一种想法就是，当然这个可能也很片面，就是很害怕在跟领导吃饭的过程中被别人看到，他们不知道是领导请你吃饭。你看我们小员工啊， 我觉得就是杨绛先生说过一句话，就是你的问题就是读书不多但想太多、 对，如果他没有这个想法他也不会问这个问题。 是， 就是肯定我的刚才的那个大前提是我是很害怕跟领导对话的人，就吃饭是可以的，但是一去我就怕我说错话。这个说错话我真的，我觉得这么多年来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不太会和我的上级沟通。 但是你看你已经是一个以说话为职业的人了， 但这个就是我的幸运。我就是说我这个职场当中的领导们其实也偏感性，就大家可能还是就工作本身没有那么多其他的就是逻辑啊理性啊，我觉得相对来说比其他行业要少一 些。我觉得唐台挺理性的呀作为一个有幸和唐台吃过饭的人 那可能是因为你们都是领导层面吗？ 不是，我觉得首先就是说他做到这个管理的岗位上，其实他身负的压力和这个承载的期望都是挺高的。 是。 然后呢，我们每一个人啊，只要你是在他的下属环节里，你都是在帮他分解他的任务和压力的。那我觉得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尽量帮他多分解，而不要给他提更多的麻烦和压力。 这个就是我至今没有当领导的原因吧，格局一直都没有打开啊而且就老觉得做主持人只要把我这一摊子事情做好就可以了。 其实我觉得不是，人真的不一定要当领导的，像很多公司，很多管理很科学的公司，走到一定阶段以后呢，他会把人分成专家和管理两个能力。不是只有走到管理才值得尊重的，其实走你的专业纵深发展也是值得尊重的一件事情。 好了，今天晚上职场这个味道来了哈，当年你参加那个直来直往那感觉出来了啊。 如果说我的声音都记得，念你名字是忐忑喜悦和苦涩，如果你是一曲恋歌，那我是歌中斜阳一抹，从晨曦到日落，你是天空飞过的星河，我是落款的笔墨，我有万语千言藏在颤抖的字里行间，一天一天，一年又一年，每个转身恍如初见，思念是春蚕，一口一口吃掉时间，春风秋雨落笔成烟，杏花一朵山野烂漫，落叶的缠绵风的甘愿，心的花园荒芜疲惫，老树的温暖。 苏打绿， 嗯， 发现每当默默来的时候，我们俩的歌基本上都是中文歌哈。 是， 苏醒他跟我说，我可不可以带自己喜欢的一些英文歌曲？我说好啊，其实我们对男左的音乐选择从来没有限制， 是，这个 倒是，大家想带什么就带什么， 很自由。 对，这个就是你生活里，因为你们的白天时光里都有各自的事情嘛，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你们更加贴近听友他们的生活。 嗯，应该算是吧。 对，我属于就是全天都等待晚上，就是全力以赴等待晚上，天一黑我就出动啊，准备这个男左女右这档节目。那今年呢，真的适应一下哈，2022年是男左女右的马上就要到15年的这个年份， 还真是。 哎呀，想一想，15年，下一次聚会可能就得20年了。 还有吗？ 对啊，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但是我为什么说让今年加了一个新的男左？因为那个叶谦马上就要迎来他的本命年了。 哦， 对吧？你想想这个事情不可思议，他是已经接下来属虎的48岁了。 对哦， 照片他真的，我觉得叶谦这点我挺服他的，他完全不用 P 图， 嗯， 就完完全全的是什么样子就什么样， 嗯， 还是因为他运动嘛，就是还是保持的挺好的， 挺好的，48岁 啊，这咱们的标杆。男左女右这档节目的男左们哈，都是双鱼，都是很感性， 还真的是， 不知道为什么，以前的阿鹏也是双鱼， 对，不是双鱼的都没留下来， 对啊，就是可能因为我是天蝎。我们水象的还是比较互通的哈，有很多感触可以交流的。今天默默到来，的确哈，大家在这个前5天当中的工作里遇到了什么问题啊，似乎都开始有了一些可以倾诉的地方。纯真朋友说，默默所讲的帮领导分解压力确实是一种思路。今天早上学生家长打电话说想找我和校长聊聊，我仔细回忆最近也没发生什么事儿啊，就直接跟校长说家长找您，我也没管了。其实应该他先了解情况，对吗？这件事情如果是你的话，你是不是应该先去跟家长去了解一些什么情况？ 家长， 对，这位家长想见他，就见班主任和校长。 OK， 我觉得就是没有什么问题啊，想见就见啊。 那你不是说要帮领导分解压力吗？ 他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说是不是应该我先见跟家长聊一聊具体的情况，然后汇报给校长，看校长要不要同意来见。 你再重复一下他的问题。 他说今天早上学生家长打电话说想找我和校长聊聊。 哦， 我仔细回忆最近也没发生什么事儿啊，就直接跟校长说家长找您啊，我也没管了。所以他的意思是从你刚才那句话里说要帮领导分解压力。 哦，明白了。我刚才听问题的时候落掉了一个关键的点，我觉得就是你应该先问家长有什么事情我能帮您吗？ 对， 对吧？就是因为他要，就是家长一般的主要联络窗口还是班主任。 嗯， 然后呢，校长因为毕竟覆盖整个学校嘛，如果找到校长应该是班主任解决不了了才去找校长，所以你应该判断一下这个问题啊。 你看我那个小白我都能理解，如果是找的话我也肯定要先跟这个家长见面，我不能直接汇报给校长，因为我的大前提是我不知道他要反映是不是跟我有关的问题，对吧？如果说你还没弄清这个事情的本身呢，然后你就去直接把问题抛给校长的话，那校长也会对你的工作能力哈有一个重新的评估。 是， 哎呀，这个怎么突然职场味儿这么浓？ 感觉不像一档、 啊、 一档晚间节目了。 咱们不是很轻松吗？咱们不是星期五，昨天是聊吃，然后苏醒来那天晚上星期三嘛。我说以前我们说星期三是谈情说爱的晚上，但是都谈得不太好，然后没有怎么谈下去。所以今年听友们的单身问题也没有帮助解决。但愿哈，我们节目在今年不管是在聚会中啊，还是收音机的大家彼此的分享中哈、啊，真的可以给你们牵线搭上这份缘分。 好啊， 就像他也曾记得，就像他也会哭会儿累了就睡了，现在快乐变得很难得，看着他静静等着，就好像已经死了了，是否他只留下疲惫不堪的躯壳，心被困在无垠的星河。 都开始营业了，这首歌呢就是于嘉韵的最新歌曲《多彩世界》。 哦、好听。 对，于嘉韵是我很喜欢，我觉得她唱 R&B 的歌曲很有味道。 嗯，最近有不少新歌手，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 确确实实哈，这两年疫情，大家可能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啊，有了更多创作的时间，大家呢也会潜下心来听歌，有好多过往错过的东西又都能够找回来了。其实命运还有世界在这段时间中相对变得缓慢停摆，也是让每个人向内看， 向自我的世界里去问一些问题， 是 对吧？你看以前你觉得这两年啊，有些东西我一定要要啊，我这个要去到这儿，要去到那儿，我没去也不会过得也很好吗？ 也 不 是， 对不对？ 我刚才都说很怀念这种出国的生活的， 我还真没有。我后来想，如果说真的可以到国外，我除非在国外的朋友，我去看他，我真的再也没有说哪一个国家我不去不可。 好吧， 真的没有了。我反而是想，真的在祖国各地有那么多的地儿，我都没有去过呢。 哦， 尤其高铁那么发达， 那倒是。 我现在不要求坐飞机，我想坐高铁。哎呀，真的是太久没出去了，可能人是需要充电。我总说，其实我们去旅行到自己工作的城市以外，是去采风、去充电，给你的精神世界中带满了电量，然后回到这座城市来消耗， 是 消耗完之后再去补充。 对，相当于这真的就是一个我们叫 take a break， 就是在中间找到一个可以断掉的一个时间节点。 对啊，星期五本来大家都忙了一周了哈，我们也希望能够轻轻松松的听一些歌曲啊，聊一些相对感性的话题啊。 嗯， 本来说最美的期待，我后来发现了，大家其实都想在职场上好好干啊，多多要赚钱，然后呢可以到世界各地。所以今天晚上谈到了这个职场干货的内容还挺多的，好多朋友呢也有一种茅塞顿开哈。行，以后呢大家可以抛来这样的话题，但是也希望各位能够在不断的听别人给你的意见当中，更多的提炼出自己的一些对你而言更个性的一些思考的理性的判断， 是 这个很重要。不是说别人告诉你这样、嗯、这样就是对的，尤其是很多女听友们，我特别不希望你们能够你们一听到什么一个男人真正爱你的表现，我在暖文章当中说实话都很避免这类型的什么你这个一定要去的地方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一定不一定的。 嗯， 对，每个人其实都会有一个自定义的人生。 对，是的， 这个也是我很想传递给各位朋友的。欢迎大家继续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来看看这位229天涯 Lucas， 这个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说，我想想北漂十年，做音乐行业断断续续十几年了吧，曾经无数次的想放弃，觉得没有前途，但是就阴差阳错的，我总是兜兜转转又回到了音乐这行。好吧，那就继续坚持吧。啊，这是一位做音乐的朋友。 哦，那你真的要坚持，做音乐是有前途的。 哎呀，突然间冒出了这样一句话，我觉得做音乐的行业里的人肯定辛苦，但是我们的苦当中你不要忘了我们还有背景音乐，其实你的心情是舒畅的。有多少工作他们耳边是没有音乐的。 是，但是我必须要讲，其实音乐呢是这样，音乐是个艺术门类嘛，所以艺术这件事情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做它，或者去欣赏它，或者去享受它，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把它当作是谋生的手段。 嗯， 所以呢我觉得你自己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说，它对你来说是热爱，还是你的能力已经足够把它变成你生活的手段了。 太扎心了，谁都希望是后者。 嗯，也未必吧，有些人可能更想这就是一个自己简简单单的爱好，可能每个人想法真的不一样，都值得尊重的。 嗯，这个是要靠你自我的一个判断了哈。 哎，是的， 这个时段的尾声了，哎，我看一下时间也到了22点了。新的一年男左女右的播出时间没有改变哈，还是晚上9点到11点，但我知道其他频率啊，我们的兄弟台们在晚上10点也出现了很多新的节目 哦，这样 竞争更激烈了。希望你不要走开，我们第30段见喽。 怕不放下，也许是最好的方向。曾经给过的牵挂，你说还依然牵挂，只不过已不需要回答。来回争吵过多少啊，反复试探了多久了，你说何必浪费最宝贵的年华。有些缘分是注定的，怎么努力也没办法，小树发过芽也未必能开花。可是你还记得吗，那年盛夏，那个傻瓜说的傻话，陪着你回家，陪着你长大，每天都记得打电话。

牵着手。 22:01:4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月7号周五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嘿、hey, ，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是的，陈默好久没有来了，这是2022年他第一次来到男左女右，掌声欢迎。 谢谢。 还有人说，哎，能不能让默默和苏醒一起来上节目啊？我就想，那怎么办？ 哎，我们一起上过一次， 7月16号。 对 对，上一次是7月16号，因为苏醒来他会唱歌，然后我也不会弹吉他，你也不会吧？所以我们都得靠夜间弹吉他。 是。 于是呢，苏醒每周都会来一次，但是他出没的时间是周一到周四啊，所以你在周一到周四的时候收听呢是能听到他的。而预告一下，下周四1月13号啊，他会来到男左女右。 嗯。 这周他是周三来的。然后给了很多朋友一些惊喜哈， 所以他是不定期， 就是对，他是每周来一次，但是不定期啊。然后你们呢？你知道我是沉默，他说我是什么男啊？姐姐我是什么男啊？我说你就说你是双鱼男好吧，因为叶谦每次介绍我是工作男叶谦，他说我是歌手男，对，其实有时候挺有趣的，大家都是相识很多年的朋友啊，也是这么久了，男左女右到第15年了快，才请他们来到直播间。其实陆陆续续我们也会可以有，像叶谦的好朋友啊，默默的好朋友啊，还有苏醒的好朋友啊，陆陆续续。那天我苏醒发了朋友圈，张远问我可以来吗？ 叫他一起来啊。 可以啊，就是我们这档节目在今年以及奔向第16年的岁月中啊，我们一定都会努力。让更多啊好玩的东西来到男左女右，因为说实话哈、啊，就是在晚间，我以前不想那么复杂的原因是，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很轻松的告别这一天， 是， 不用再讲那么多职场，不用再想那么多感情中的这个那个哈、啊。后来发现逃不掉。 将给我告别，你会沉默，仿佛我从未如此热烈。说成年后要背着壳，代表不再轻易快乐。请看着我，你还有我，等在18岁的夏天。你要去什么地方，我一定带你前往，撞碎世界上所有南墙，去成为你的光芒，也作证你的悲伤。愿你喜欢我每一个选择，我会一追得回他，别告诉我难走吗？这个我从未退后。这开口放学的日落，大雪与灯火，最好的朋友去了哪？你可有联络？养活的像一把火，后来我做到没有，我怕你走得太远了，所以停止灯笼。这一点光，你看见吗？那少年彻夜赶路递到你手中，交给下个我。 山川河流，岛屿港口，继续往前，别回头。我，你一定。 才他的声音出来的时候，韩立忍不住夸了起来。 啊，对，我特别喜欢他。就是每当我和叶谦在直播间播他歌曲的时候，我们都会每一次都感慨，这真的是一个天赋型的歌手、啊。 绝对的。 对，嗓音啊，绝对是老天赏的这口饭。 是。 周深也是啊。 是。 这你不服不行、啊。 被天使亲吻过的嗓音， 就是有一句话说形容周深是百灵鸟，我们不常见，但是周深就是百灵鸟。就真的，如果你不知道百灵鸟歌唱到底是什么声音的，其实就是他。 嗯， 厉害，真厉害。而且他其实挺厉害的一点还有就是他其实接的作品非常多， 是 就多到你有时候会觉得啊，每一首歌如果唱出一个调调来那就没有什么特点了，但他还真是每一首歌都有他细腻的处理， 还真的是 非常的棒。包括今年他就最新出的那首歌，就是抖音，他是把抖音的每一个网友的评论一句一句的变成了一首歌。 哦， 看来你是没有听过啊。 没有， 一会儿我可以带给你听。 对，不过我其实也可以推荐给你一首，就是他在12月份的一个颁奖礼上唱的这个当年的这个十大金曲的其中五首串联， 我听过， 真的非常好听。 是啊， 是用那个送你一朵小红花串联在一起的，真的太好听了。 说时急那时快，我就要把这首歌找给你听啊。的的确确生活里有这些能够找到自己的，就要有很多人他不知道自己的特点到底是什么，或者说我究竟能够在什么地方发光发热，如果找到了你就一定会像周深这样开挂了。 嗯， 对吧，就像你以前也从事了很多行业，但最终你发现跟一个音乐相关的互联网产业成就了你的辉煌。那这首歌呢就叫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特别的暖，就是暖到那个 MV 就真的把每一个，比如说我叫韩立，我评论那句话就直接 po 在上面，所有的歌词都有迹可循。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这一年不管你许下多少最美的期待，都别忘了好好生活。 想起我小时候喜欢在雨中奔跑，想要买张车票去给他一个拥抱，等铺上了地毯也要养上一只猫，晚霞染红天空，这么日子会有否，曾经害怕的他现在还牵挂着他，晚风轻拂脸颊，心事也慢慢放下，亲爱的朋友啊，我要拉着你慢爬，想和他有个家，就像梦里的那样，狂风不停我也不会畏惧，生多么美妙，记得保持微笑，美好生活都将你拥抱，好好的吃个饭，好好的睡一觉，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流的痕迹，埋首车站的前一刻起，有些犹豫，不禁笑着清香浸起肉，无可避免。而长夜的天依旧那么暖，风吹起了从前。从前注视这世界，万般留恋，看着天边死在眼前，一盖云浮躺到过去走吧一遍。如今走过这世界，万般留恋，翻过岁月不动侧脸，走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我曾暗自的与世界直道，也沉溺于其中梦画不得真假，不做真假不知笑话。我曾将青春翻热成她，也曾指尖弹出盛夏，心之所落岂就随缘去吧。逆着光行走，任风吹雨打，短短的路走走停停，也有了几分的距离，不知抚摸的是不是爱，是段心情，也许期待的不光是雨，世界未必再次看到你，微亮晨光里笑得很甜蜜。从前初识这世界，我很留恋，看着天边死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如今走过这世界，我很留恋，翻过岁月不动侧脸，猝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我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也沉溺于其中梦画不得真假，不做真假不知笑话。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她，也曾指尖弹出盛夏，心之速度且就随缘去吧。潇洒一笑生花，暮色遮住你蹒跚的步伐，走进床头藏起的花，花中等你低着头说话。我仍感叹于世界之大，一沉醉于儿时戏话，不想真假不做挣扎，不为笑话。我终将青春还给了他，连同指尖弹出的盛夏，心之所动就随风去了。以爱之名，你还愿意吗？ 两首连放很过瘾哈， 哎，是的， 都是唱商非常高的人。 那第二首歌来自景龙的这个翻唱版的《起风了》， 对，这首歌很多人都唱过， 是周深也唱过， 对，它本身是一首日文歌曲， 哎，是的， 而且是深夜食堂，日文深夜食堂。如果你把原唱拿出来的话，你真的要，我以前和叶谦谈到这首歌的时候也在说，就是这种日本的曲风，其实它这个调子里就能听出来一点点那种日本歌曲的感觉， 是的。 就是他真的是很那种就是肆意的自由的， 嗯， 就往外 很奔放， 对，很奔放，所以只要唱功感到那个水准的人都想来招呼招呼哈，就像我们到 KTV 当中也是，哎，我试试唱，我应该还好。我今年在1月1号的时候发，在新浪韩立的微博上，其实我本来想发一段我唱的歌了， 嗯， 因为我唱歌不好听嘛，很多人都说啊，你不要谦虚了，你作为主持人你怎么可能唱歌不好听呢？ 嗯，是真的。 但是我想说的什么？其实我唱的那一部分非常代表着好多普普通通的喜欢音乐的人，普普通通的也想去为自己喜欢的歌曲然后吼两嗓子的那部分人。你知道我唱的什么吗？我唱的是郭靖的下一个天亮。 哦， 那首歌我很喜欢，但我在 KTV 当中我并没有刻意的去录制它，是我的家人给我录了一个15秒的小视频。 哦，这样。 然后我当时觉得，哎，我当时使劲的往上喊的那个感觉像极了大家生活里也会有的那一幕。就我们知道达不到那个高度，所以我刚才想说的是，有一些歌曲虽然达不到，但是我觉得在 KTV 当中你不是说每一首歌都完美了你才愿意去唱 KTV 对吧？ 嗯，那倒是的。 你更多的是说想看看你喜欢那首歌的 MV 啊，或者是你自己身临其境唱一唱，你才知道这个首为什么那么棒。 嗯， 差距啊，巨大的差距， 太大了，鸿沟。 我去年就唱过一次 KTV。 你去年唱 KTV 多吗？ 嗯，3-4次吧。 也不多。 对， 就是疫情大家都是很少去娱乐场所了。我还是过年， 哦， 就是过年的时候四个姐妹，我觉得特别可爱的一点就是我们没有点任何的酒。 就原来那个五姐妹其中有一个被你拉黑的那个是吗？ 不是不是， 哦，不是那一对， 另外一波。 哦，OK。 应该是就是亲人群里头，然后我们唱歌的时候就是大家都没有点酒。 嗯， 就很像是高中的时候去唱 KTV 大家又不让喝酒。就点了几个小饮料。 哦，这样 纯唱。但挺有趣的。 嗯， 我觉得其实马上就要过年了，今天是1月7号，今年过年很早，31号就过年了。 是 在我们中国人的概念当中还是要过了农历年， 嗯， 才是一年新的开始。 哎，还真的是。 所以现在这大段时间里呢，我们都是可以做准备的，好多没有完善的地方还可以继续完善。 是的， 包括今天我们说的最美的期待， 嗯， 希望大家在心中所期待的事情都会如愿以偿。 一定会的。 哎呀，说来，这首歌呢，很久没有听，但是每当我们谈到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的时候，我总会想起这首梁静茹和范玮琪演唱的《最好的安排》。 因为相似的际遇，有说不完的话题，因为共同的话题，又多了一些默契。我看你 I see the little you in me， 我懂你， 也只有你懂得秘密， 不可思议。 像早已说好的约定， 两人同行，这是最好的安排，安排让我陪伴你，遇见每一种爱，时光总在我们的背后悄悄离开 又回来， 这是最好的安排，安排让你保护我，天使般惊喜。 是最好的安排。安排让我陪伴你，遇见每一种爱。时光总在我们的背后悄悄离开。 最好的安排往往不是你开始就想到的就设计好的， 嗯， 更多的是在过程里风云变幻当中你发现哎，这样的转折也很好， 哎，或者是它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不是靠人为的这个方式来促成的。 对，就像我和默默的相识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日后我们俩会在一个直播间里然后共同做一档节目这么久， 是这个真的是， 然后更不知道我们还会有一天因为彼此的工作的关系还会合作。 对，真的有工作上的接触了， 完全想象不到。我一般星期四星期五就是会下午来嘛，我会做那个浪潮 Listen to One， 是， 然后今年那个节目已经变成周一到周日了。 哇， 就是周一到周日的 下午。那你要多帮麦麦分担几天吗？ 不，我跟他说，我说你不管一天两小时还是一天八个小时还是一周，我只做两天。 哦，我觉得你做了对的选择。 对，毕竟我还是有男左女右这档老节目， 毕竟你老了 这个我不否认， 开玩笑开玩笑。 毕竟我们在这档节目当中从最初啊敢大声地喊出自己30、33，其实就是像一个起点一样。 是，不过我是觉得你跟麦麦做节目还真的是有品质保障的。这一点 我以为你想说你们俩做节目是截然不同的 截然不同但都有品质保障。就是你们肯定是不同风格的主播， 谢谢， 但是 确 实 是不同。 对，非常不同，但是就是我觉得你们对音乐的那个判断和水准真的都是很高的。 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都还好啊，我们俩属于怎么说呢，性格上比较有自己的一套吧。 太有了 他是白羊。来，听完这首歌我们第40段继续今天晚上默默在的夜哈， 一会儿见哦。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正是那些往日时光。虽然穷的只剩下快乐，身上穿着旧衣裳，海拉尔多雪的冬天，传来三套彻底歌唱，一名河旁温柔的夏琴声在飘荡，如今我们变。 FM 974就是喜欢听啊。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一天的喧嚣和疲惫褪去，我们终于可以让内心的自己得以喘息。你可以放任大脑，穿越到电影中的天马行空。可以透过车窗，感受这座城市的别样浪漫。 It's always the little things that seep into your soul。 当然你也可以收听午夜情歌。2022年每周一到周五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继续陪你到零点。

的珍藏，还是那些往日时光，朋友们举起了啤酒，桌上只有半根香肠，我们曾是最好的伙共同分享欢乐悲伤，我们总唱啊朋友再见，还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如今我们变了模样，为了生活天天奔忙，是只要想起往日时光，你的眼睛就会发亮，如今我们变了模样，生命依然充满渴望，假如能够回到往日时，哪怕只有一个晚上，假如能够回到往日时光，哪怕只有一个晚上。 22:35四十五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月7号周五晚上第4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嘿，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都已经是最后一个时段了。 对啊，往日的时光就像听到刚刚的那个片花一样， 是 一下子就给你拉回到2007年我们刚刚出发的时候， 对，又或者是2010年我刚刚加入的时候， 又或者是2017年我们10周年聚会的时候， 哇， 转眼之间， 转眼即逝啊， 5年过去了啊，不可思议。每每我们说到这档节目这么久了，然后我跟默默还说他会到20年吗？20年差不多就到头了。默默说你不要这么说，记得第10年的时候你就打了退堂， 你就说15年不会有了。 其实我们要感恩的是这个节目时间调到了晚上9点到11点， 是 因为真的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在23点到24点的时候是有一点疲惫的。 嗯，你说你就好，不要说我们。 我说叶谦和我， 好吧， 啊，真情流露。 不过我也会啊，因为毕竟你看你其实周五也挺辛苦的，因为下午要做浪潮 Listen to One， 然后晚上做节目。我是今天早上从9:20到办公室就在开会，一直开到下午快6:30，然后回家很快的吃饭喂狗，然后对，然后把这个音乐准备好，然后就来了。 我们俩应该是讲述了一个你也是40加的人， 对啊， 40加的人啊，如果是一个人啊，如何处理好你下班以后的生活，还有是如何带给自己悦己的能力，还有生活的调剂， 就是来做节目。 就是要常常沉浸在音乐里， 任何人我觉得音乐都应该可以给他带来陪伴和快乐吧。 对，你在音乐中还能够始终坚定地相信自己是一个感性的，对万事万物还皆有触觉。 左手给你的港湾，我的右手给你翅膀，散发出绿色的光，许愿人类能排除这艰难。Joy. 달에 두 달에 둘의 소화 봄달에 두 달에 둘의 소화 봄달에 두 달에 둘의 소화 봄달에 두 달에 둘의 소화 봄달에 두 달에 둘의 소화 如此爱慕情意啊，落下的泪变成花瓣，三宝印章心向外许愿，人类排除所有障碍。 如果你像天气，总对我不冷也不热，我不能选择沉默，爱情就。 很多次的这首歌， 嗯，是啊， 对。然后每当放这首歌的时候，我都想说，一个很乐观的人，其实也是生活中非常不缺少快乐的人，但特别愿意听这种苦情歌。 对，我就特别喜欢放这些歌，而且平时家里听的歌也是这种风格。 这首歌是来自梁咏琪演唱的《 错过》。 错过。但我就说啊，以前我们会对哎呀错过某个人有点遗憾，但是你真的活到一个年龄的阶段以后，你真的就相信了人家说的不是正缘。如果是真正的你生命中那个不会跑偏的正缘的话，你放心，你们俩一定还会在一起的。 嗯，是。 如果再也不在一起的话，说明就是偏缘啊，就是就是歪的啊，他总会走散的。 而且强扭的瓜不甜，不要强扭。 对，如果两个人在一起没有办法到最后的时候把一件事情，我们都遇到过，就两个人到了一个死胡同， 是 走不出来的时候，你都要相信命运是在这里要告诉你要 say goodbye 了。这是你无论怎么挣扎，最终结局也是一样的。 嗯， 以一个40多岁老阿姨的身份告诉你啊，不用那么刻意的啊去遗憾啊，我错过了他啊，我为什么没有好好的珍惜他？我配合一下你好不好？ 好啊，最熟悉的陌生人。 对对对，哎，这首歌是不是在 KTV 当年也是超级爱 K 的？ 我不太 K 这首歌，但是 K 的朋友很多。 对， 就是， 还记得吗？窗外那被月光染亮的海洋，你还记得吗？是爱让彼此把夜点亮，为何后来我们用沉默取代依赖？曾经朗朗星空渐渐阴霾，心碎离开，转身回到最初荒凉里等待，为了寂寞是否找个人填心中空白？我们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今后各自曲折，各自悲哀。只怪我们爱的那么汹涌，爱的那么深，于是梦醒了，搁浅了，沉默了，回首了，回不过了身。如果当初在交汇时难忍住了激动的灵魂，也许今夜我不会让自己在思念里沉沦。心碎离开，转身回到最初荒凉，是否找个人填心中空白？ 陌生人，今后各自曲折，各自悲哀。只怪我们爱得那么汹涌，爱得那么深，于是梦醒了，搁浅了，沉默了，回首了，却回不了神。如果当初再教会是那 这首歌是2000年钱柜 KTV 国语点播排行榜冠军。 2000年啊！ 对，这首歌本身是1999年11月17号收录在 Elva 萧亚轩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而这首歌可能很多朋友都忽略了，它是来自小柯作曲，姚谦作词。 哇哦！ 他俩的合作哈，诞生了这一首这么经典的，直到今天，不管在什么时候你听到他，你都很本能的就要跟他合唱， 真的是太经典了 啊！时光荏苒哈，一下走过了这么多年，那是我大学毕业那一年， 嗯， 而且恰恰其实很多人在大学毕业那一年，在感情的世界里都会经历一些小小的风波， 所以那时候你也唱过这首歌，也为他的这个排行榜做了贡献吗？ 没有，我2001年才唱的。 和我的师兄， 对，哎呀，真的是如今讲到曾经，就像讲起别人的故事一样了，完全真是祝福了他们。 而且，竟然你提到这位我师兄的名字，我能认识他，我觉得也是， 就是因为他帅吗？ 不是，是因为他是我可以说吗？ 不说，因为你是同一个楼道里是吧？ 对，然后他是直系师兄， 对，同一个系跟。其实真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就像讲到我们曾经学校的一个朋友一样。 嗯，对，所以这首 Someone Like You 送给你。 给我干嘛？给大家吧，谢谢你们收听了一整周的男左女右。 对啊， 这是2022年的第一周工作一周五天的男左女右。 嗯，这首歌就是英文叫 Someone Like You， 然后中文直译版就是找一个像你的人哈，但是其实它有另外一个非常美的中文翻译，叫做中有弱水替沧海。 哎呀，所以这一年啊，在感情的世界当中，希望单身的朋友都有所收获，也送给我们俩啊， 主要送给你啦， 你好像有了一样。晚安， 晚安。 I was invited but I couldn't stay away, I couldn't fight it, I had hoped you'd see my face and that you'd be reminded that for me it isn't over. Never mind,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You know how the time flies, only yesterday was the time of our lives, we were born